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西楼同样把他做的一切看在眼里。这些日子相处下来，西楼对池小池的微词虽然已经积累成了一片汪洋，却也不得不承认， 你这人还行。 我可行了，不信你试试。 西楼面无表情，在心里啪啪抽了自己俩大耳光，哼，让你嘴贱，夸谁不好，去夸这个损色。西楼不吭声了，池小池反倒开始撩他。 以后他要是回来了，你们有什么打算？ 八字没一撇的事儿，别瞎说。 池小池泼掉一盆泥水，又换上了一盆新的。 年轻人要有梦想啊，像我这种老年人就很向往你们这种年轻人的爱情。 西楼坚持闭嘴，不肯给池小池任何借题发挥的机会。池小池笑，低头继续擦鞋。他其实是真的很羡慕西楼和宋纯阳，毕竟宋纯阳还能回来。楼隐死后多年，池小池曾做过一个梦，梦见当年死的人不是楼隐，是他。醒来以后，他发了很久的呆，他想，如果事情真是如此，还活在世上的楼哥会不会像自己喜欢他一样喜欢自己呢？想到最后，池小池还挺开心地抱着枕头在床上滚了两圈，只要楼哥不要忘了他，他就很开心了。这样想着，他突然觉得指腹有些刺痛，微微皱眉，把右手张开，发现食指关节处冒出一个血口出来。他想了想，好像是下午陪熊孩子们挖泥时被铲子刺了一下，当时没什么感觉，现在应该是浸到水了。仓库里有现成的创口贴，他取了一块出来，谁想到刚把包装撕开，一个窈窕的身影便来到他身前。 我来。 池小池也没多想，笑道， 好啊。 甘棠没有任何多余的隐匿动作，只是在替他将创口贴边缘贴齐时，用指尖轻抚了一下池小池的掌心。池小池被弄得有点痒，抽回手来，正要躬身去剪刷到一半的鞋子，甘棠便主动接过了他的袜子。 坐好了，手上再沾水小心感染。 池小池笑，露出了浅浅的酒窝。 你刷鞋我就坐着看啊，对女士也太不绅士了。 甘棠也露出笑容来。 坐着看就好。 池小池靠着墙赤着一只脚，仰头看抑郁的月亮，而甘棠在他面前低头洗着小孩子的鞋。浴室里孩子们泼水的笑闹声隐隐传了过来，气氛一时好得无话可说。没想到在灵异世界里还能有片刻这样的安宁。池小池想了一会儿心事，竟是有些困倦。他努力直了直腰，想要让自己清醒一些。谁想甘棠说道， 你睡吧，有我在这里盯着，放心。 放心个屁，女流氓。 西楼想提醒池小池，但又想兄妹对同一个人有感觉这事儿听着就玄幻，姓池的未必会信他。而甘棠还没有进一步的表示，观察观察情况再说吧。和暗中观察的西楼不同，池小池对甘棠还是信赖的，放心的一枪打起盹来。甘棠规规矩矩地把所有的鞋洗净摆好， 又把池小池那双已经脏污的不能看的袜子扔掉，将手洗净，轻握住池小池的脚踝，把鞋子替他穿好，怕他被夜风吹得着了凉。这举动已经有点越界了。西楼心中警铃大作，刚想开口把池小池叫醒，就见甘棠竖起食指抵在唇边，轻声道：“ 嘘。” 他这是在嘘谁？我吗？ 池小池安安静静地打着盹，脑袋一点一点的不很安稳。甘棠伸手托住他的侧脸，细细打量片刻，一双唇便凑了上来，撩起头发，在他右耳耳骨上无声一吻。西楼正呆滞间，却见甘玉不知何时从宿舍出来了，静静地站在月光下的走廊里，看样子是把刚才那一幕尽收了眼底。西楼顿时燃起了希望。 啊，看你妹，快看你妹，拜托跟你妹打起来，请谢谢。 甘玉也如西楼所愿，一步步朝这里走来，并摘下自己的金丝眼镜。精致的锁链擦过脸颊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甘玉在池小池身边站定，俯身学着甘棠的模样亲了一下池小池的左耳。西楼无语，他的三观稀里哗啦碎成了玻璃碴子。这两下是直接吻在精神体上的，池小池被吻得控制不住的发抖。他抬手揉揉左耳，伸手想拉一下被子，结果抓到一样温暖的东西径直盖在自己的身上。那是甘玉从身上脱下的外套。兄妹二人沉默且温柔地注视着池小池，很想告诉池小池他不用羡慕向往任何人，自己就在他身边，请他安心。然而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就在这时，原本善也自宿舍内走出，他以为甘玉一声不发出了门是要去上洗手间，但想到他对宋纯阳异常的觊觎，还是不能安心，索性跟着走了出来，恰好看到兄妹二人围观打盹的池小池不知在想些什么。他愣了愣，不禁失笑，走上前来道：“ 怎么？ 太累了吧？他和孩子们实打实玩了一整天呢。” 原本善礼貌地对甘棠点点头，表示知道了，旋即把那只睡着了的鸳鸯眼小猫打横抱起。池小池被这么一阵醒了过来，睁眼一看，入目就是原本善的大脸。他冷静地想：“哎，尼玛，噩梦啊。”池小池又闭上眼睛，行了几秒钟的神，做足了心理准备，才侧身主动揽住原本善的脖子。原本善笑着瞥了甘玉甘棠一眼，不动声色道：“ 别闹，还有人在呢。” 池小池装睡：“ 好恶心啊。”对， 甘玉甘棠心情表示非常稳定，甚至还各自摸了摸唇，回味了一下。甘棠才迈步跟上两人，以免原本善对池小池做出什么越界的事儿来。而甘玉自然接过了两人的班，在走廊边坐下。已有孩子穿好衣服，陆陆续续地从浴室内跑出，想要在睡前再看一眼他们的小白菜。甘玉负责整顿秩序，花了好长时间才把他们都带回宿舍。然而在他最后一次清点人员时，却发现少了两个人，是那个又皮又欠的毛头小子，还有那个号称要吃刘老师的小胖子。秦岭从医务室里搬出，原本善与甘玉也搬回了原来的宿舍。柳成英与田广斌紧握双手，默然不语。这些鬼童们确实可怜，只是秦岭他又做错了什么呢？白白折了一只眼睛，他们心里也替秦岭不平。可跟鬼又有什么道理能讲呢？柳成英心里乱得很，想秦岭的伤能不能坚持到明天，想按照规则如果能撑到回去，非致命伤口就会被全部治愈，想那个黑衣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今天他问了很多人，他们都说没有看到过什么女人，难道真的是他看差了？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，他们的窗户被一只小手 从外面慢慢推开，而窗户分明是自内反锁着的。最先发现的田广斌脸色一变，先按住柳成英的肩膀，示意他不要回头看。然而已经晚了，一个塑料瓶做的传声筒从窗户缝里落下，咕噜噜滚到了柳成英脚下。柳成英只一眼看过去，身体就麻了半边，心跳声砰砰炸响。他忘了，昨天晚上那个小男孩还要自己今天陪他玩打电话。好在这次小男孩没有直接打到他的手机里。柳成英被惊吓这么多次，反倒冷静了不少。与昨晚相比，这回并不算多么恐怖了。他俯身捡起传声筒，田广斌想要阻止他，他却摇摇头，把传声筒凑到自己耳边。 刘老师，刘老师，喂喂，听得到吗？ 传声筒把孩子的话音变得瓮声瓮气，也添了几分难言的恐怖色彩。柳成英深吸几口气，提起120,000星的警惕心，字斟句酌道：“ 嗯，听得到。” 电话那边却没了声音，久久沉默。等待才是最熬人的。柳成英苍白了一张脸，手指紧紧扣着床边，满掌心都是湿滑的冷汗，根本就不敢去看窗口。他会不会因为自己再次失约而发怒呢？他会不会顶着那张可怕的脸再次出现在窗口呢？他在极端窒息的气氛中不知熬了多久，柳成英总算再次听到了那毛头小子的声音。 娄老师说做错了事情就要道歉。 他嗫嗫如如的，竟是有些不好意思。 对不起老师，昨天我不该故意吓唬你。 柳成英实在是太过惊骇，直盯着田广斌，害得田广斌提心吊胆，不住问他那边说了什么，安慰他叫他别怕。电话那头稀稀嗦嗦了一阵，话筒竟然换到了另一个人手里，是马青，那个号称要吃掉他的软乎乎的小胖子。他憨头憨脑的声音传来： 老师，谢谢你早上给我包子。 柳成英竟然是有些感动，轻声道： 不客气。 话筒又递了出去，是毛头小子接的。 昨天晚上我听刘老师叫说在窗户外面看到了一个坏人，我今天告诉小胖子了。 有抗议声从窗外传来。 我不怕。 老师你不要怕。 毛头小子推开小胖子的肉爪，和他并肩坐在窗下侧边的一条狭窄小道，颇有男子汉气概道： 你睡吧，我们在外面保护你。